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北四环望河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哈高速后凤桥东出境方向有事故，主路排队500米，辅路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你们在吗？ 各位你们还好吗？ 你们还好吗？大家当然好了。 各位现在手机还有电吗？ 哎，手机应该这个有电没电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谁现在用手机听节目啊？大家应该是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啊，这个点儿不知道你们下班了吗？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依然选择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感谢。嗯， 为什么要一开麦的时候就要说感谢呢？ 就是这不是刚看完收听率吗？ 我嘚儿一的敲了一下，是不是？ 哎，重新开始啊！前面那个不算啊，前面那是广告时的娱乐最王牌。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7月10号，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这才是开场，前面那个不算是吧？ 咔掉咔掉，前面导演咔掉 的，就是感谢大家收听节目啊！今天又碰到有世界杯的时候了，应该是明天凌晨将会迎来全新的世界杯的比赛。满共就没几场了啊！这个且看且珍惜。 耶，又可以凑热闹了。 哎，男人们会不会被女生们认为说，在世界杯期间，除了足球还是足球？ 也要看吧。如果有的真球迷的话，他可能看球就很难顾及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哦，特别想关心的问一下，这段时间没有这个破碎的情感吗？如果有的话，真的要互相理解包容一下啊。 如果有的话，记得联络白杰 FM。 怎么着，咱们还得兼顾解决情感问题，是不是、啊、 我们这是一个治愈的平台。 好了，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就在此时此刻，先送一首好歌。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不知道以为我们看的是巴西世界杯呢。 因为这首歌曲嘛，所以代入感特别的强，是吧？ 对 ，Rio 去到里约这个地方。 你这两天打巴西队有点过于频繁了。今天晚上对阵的是法国和比利时啊！拿我朋友发的朋友圈说的，两队这几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你先来听里约热内卢。 他戴着面具的脸你看不清楚，他说他今天特别孤独，能不能陪他跳舞？巴萨里一起散步，同情跟爱很模糊，你分不清楚，一不小心就犯下错误，跟随着桑巴起舞，阿里哇渐渐走进爱的门路。咿呀的嘀嘟，咿呀的嘀嘟，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咿呀的嘀嘟，咿呀的上了不归路， 犯下错误，跟随着扫把起舞，卡迪乌啊，渐渐走进爱的门路。咿呀的迪乌，咿呀的迪乌，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咿呀的迪乌，咿呀的迪乌，你踏上了不归路。 哎，我们有的时候是故意的嘛，就是你看我说，哎，没有人用手机听节目啊，突然出来一堆用手机听节目的， 就像那个玩那个王炸似的，炸出来了一票听友。 对，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所有我觉得不可能的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全说一遍啊？ 比如说， 有没有警察叔叔在听节目的？出来一位啊，有没有这个正从这个首都机场返回的什么机长啊，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有没有？ 说不定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偶尔在家做饭，你看之前我们有听众就说在家做饭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啊。有没有这个足球运动员在听我们节目？哎，好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实都有了，大家其实也在预测比赛嘛。 嗯， 就是就说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法国和比利时到底谁的赢面更大一些呢？嗯， 比利时加油， 因为巧克力好吃，是意思吗？ 是的，好像就对于伪球迷而言，就是除了吃就是喝，啊，没有别的了。 好，再给你们几天的时间，好好的去享受这种伪球迷也能开心看足球的快乐。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感觉好像我的话突然一下多了起来了啊。 哎，对，而且今天听起来那个片花放的也比昨天要顺畅了很多。 哎，没有，大家感受不到这些吧？估计啊，因为下班路上可能忙了一天了嘛，都比较累，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听好歌。所以呢，废话不多说，我们接着听好歌吧。 嗯，我们要推荐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旅行团《永远都会在》，而这首歌曲也是他们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热推的一首歌，因为节奏还是不错的 啊。那我们就好好的来感受这首歌，我们就在你的身边。 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走。白日梦，躺着不能动，望着又被动，到睡着了翻不动，生命啊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的坎坷，不安的挫折，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我们是很认真的来推荐的啊， 是因为这两天大家都在密切关注球赛，除了没有球赛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流行的偶像剧。 对啊，所以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明天凌晨两点钟法国和比利时的比赛，讲点啰嗦。好啊，这行了，这个我们说过了哈。 对， 来推荐的这个剧呢，这两天有点霸屏的意思， 是沈月和王鹤棣主演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昨天开始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了。 哎， 而且除了沈月和新版的 F4， 他们有谁啊？王鹤棣还有那个关宏、梁靖康、吴泽熙这几位主演之外，吴希泽这几位主演之外，还有小 S、徐熙娣、郭采洁、庾澄庆、王琳也特别出演了。 嗯，王琳其实在剧中演的是谁呢？是这个道明峰啊，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道明寺的妈妈。 对对对，而且从回想一下，从老版《流星花园》到一起来看《流星雨》，再到现在的这个《流星花园》，其实这个 IP 已经在圈了三代、四代、青少年的粉了吧？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个山菜，都会有一个道明寺哈。 对， 昨天首播，据说收视率又上了同时段的第一。 嗯，目测这几位主演将成为新一代炙手可热的流量担当。 对，有关于《流星花园》的事呢，待会儿可以我们再简单的聊一聊哈。 嗯， 就真的是青春记忆，对于我来说，一说到流星花园马上出来就是道明寺的凤梨头，然后转头你这个笨女人，就是 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就是可能脑海当中会出现不一样的台词，或者说你的脑海当中有庾澄庆的那首情非得已，还有这首 Perfect Moment， 或者是正在倒立的周渝民，就是倒立眼泪就不会流下来啊之类的啊，这些都是经典的台词。 来听 Perfect Moment， 这个是什么场景出现的来着？ 恋爱温馨桥段的时候。 哎， This is what God meant. This is my perfect moment with you. Wish I could freeze this space and time the way that I feel for you inside. 当年的《流星花园》让很多人就有很多的印象，是因为可能 在那之前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类型的偶像剧啊， 是 包括可能第一次知道说，哎，原来 F4 不单是一个电脑的键盘，原来山菜是一个人，不是真的是一个菜、啊、 是。而且我们刚刚和大家推荐的这个新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以前的原版现在也在陆续上线当中、 嗯、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以前的画质真特别感人， 对，那个造型是棒的。好吧，再来看看我们推荐的第二部剧，奇幻快穿剧《炮灰攻略》，今天开始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 嗯，这部剧呢是根据同名人气网络小说改编的。所谓什么叫做快穿，就是说主人公在多个时空之间快速穿越，完成一个又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听起来好累啊啊！这部《炮灰攻略》讲的就是现代女孩百合啊、在这个遭遇车祸，为什么这个场景这么熟悉啊？然后就穿越了， 是 啊，然后呢，就是要帮助这些小说里面的炮灰角色实现逆袭。嗯、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整部剧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嗯， 是，所以说这个主人公会在不同的小说当中穿梭，而且观众呢会在一部剧中看到这个古装武侠、民国谍战、科技商战这种元素、 哎，算是比较好玩的一剧。嗯，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另外一个演唱会吧，好不好？ 2018年杨丞琳《青春救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会在8月25号五棵松体育馆上演了。 小优，小优， 你等一等，小优，就是还会想起来曾经那个他在里面很青涩那个角色。哎、 对，然后你看你居然看过？ 怎么有看过？ 那老版的那个你居然看过？ 是啊，那个时候、哎、嗯。 那 Fall in Love 这个组合你熟悉吗？ 当然。哎，那首歌怎么唱？我许下第1001个愿望，是 完全听不出来你在唱什么。 唱成戏了是吗？ 对哈、啊，好，就是这个1001个愿望，这是大家最熟的歌了。 是，而且后来他演唱的《左边》啊、《匿名好友》啊、《带我走》啊这些作品，也是在很多歌迷当中广为流传、嗯。另外呢，本次演唱会的舞台将会采用空中旋转的四面台， 嗯， 而且还在舞台灯光设置上花了很多心思。 对，可能也会有唱作歌手作为嘉宾来助阵亮相啊、 嗯。 为什么我总想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站在台上的应该是王珞丹呢？ 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装满伤悲，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境界，爱少得可怜，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但是你爱我 你爱我。 是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意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的照片，只好显出是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看明水转门转不休，关键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现在就见到你，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显出是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才在南锣中戏的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 满满的青春。哎呀，这是会让，也是会让我想起啊，哎呀，我差不多十九岁的时候站在南锣北平马斯剧场门口的那个场景。 嗯，如果让你就是用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换回十九岁，你愿意吗？ 干嘛要把我问你的问题重新问一遍啊？ 因为就是这个问题要抛给你了。 哎，你知道我上一次问别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到了什么答案吗？ 什么答案？ 就是在节目里面。 嗯， 如果你把现在一切和十九岁换，你愿意吗？有人说不愿意。我现在十九岁。扎心了，有没有？ 有有有，真的。我们听歌吧，还是？ 哎，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歌？ 真的吗？因为我觉得非常，这首法文歌曲是想让大家再回忆一下青春的。 好，正好今天晚上法国的球 ，Carry On。 Fenêtre, non, double, dans l'eau.

名字叫做 蒋勋的，来自曾曦。 对，我都听过一两次，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今天终于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就是现在的一些歌啊，就是你会觉得它的旋律特别好记。 对 啊，对，其实如果这样的歌放在十年以前呢，或者放在二十年以前，可能大家不会觉得它好听，因为那个时候旋律好的歌实在是太多了。 嗯， 后面呢，就是流行音乐或者说华语音乐走了一段时间的不一样的路，就觉得好像哎，节奏更重要一些啊。 是， 然后可能也不管旋律，所以说可能词曲的创作上面来讲的话，哎，啊，大家经历了一段时间，返璞归真，反而现在这样的歌就特别容易火。 对，而且刚才你不是跟我说了吗？这首歌曲它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另外一位人物。 是，就是不管是因为网红也好，还是因为什么，总之好像传唱度很高，所以拿出来大家听听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听过。 对， 就是听一耳朵好像那个旋律就记 就会了。 讲真的，会不会是被你闺蜜性交了？就听两句你可能都会唱了。那 讲真的，你唱完之后我饿了。 是刚刚那个状态，就是我张嘴唱的样子，是要想吃东西的样子是吧？ 是，讲真的，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要是不吃一顿晚饭的话，可能会瘦两斤。 啊，到底我们是吃点青州小菜呢，还是要吃这个鱼翅大餐呢？哎，鱼翅算了，牛排大餐呢？这个道明寺说了算，好不好？让他请客。昨天晚上十点钟回忆杀大 IP 流星花园重返荧屏了哈，大家可能都看，这个很多人来说可能是童年的记忆， 是 也有可能是青春的记忆。 对，而且昨天播出第一集呢，就摘下了四网实时收视率的第一位的桂冠，抢下了暑假档的这个收视率的首杀。 对，很多孩子会看嘛，就是就是山菜演那个山菜叫什么？现在 沈月。 对，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大 S， 你知道吗？然后道明寺他也不再是那个我们印象当中那个言承旭说话那样的，他现在已经变成了 王鹤棣。 对， 可以说是抢占了新一波的偶像演员的 C 位。 不过道明寺的菠萝头的造型和学霸人设还是遭到了很多的吐槽。 其实这个槽点不止这些，而成熟以后的观众再看这部当年喜欢的不得了的电视剧，会发现哎呀，怎么那么多的槽点呢？ 就你当年觉得说哎，这个道明寺的台词觉得很霸道总裁是不是？ 对，现在觉得好幼稚。 要不要听一段？ 可以啊，我回复一下。 只要你听话，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女人，不管我在哪出现，你可以站在我身后一公尺的地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和我坐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并且立刻就能见到我。我一个星期可以来接你一次上学放学，上课的时候给你送好吃的零食跟饮料，你学业上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教你，你过生日我们去全上海最好的餐厅吃饭，打游戏我可以尽我所能的送你金币还有财宝，每年出去旅游一次，当然手机坏了立马就可以换新了，你应该感觉很开心吧。 你 感觉很开心吗？如果有人这么说的话， 没有，我会觉得很尴尬呀。 对， 你是在吹牛吗？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我们可能也现在更多的一些就我觉得年轻人呢， 是 会有更好的这个价值观啊，或者是三观，对不对？就是而且这样的台词，你要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正常人可能都会觉得切， 瞬间拉黑。哎呀，这特别有套路那种。其实当年很多少女看到这样的道明寺都觉得很苦呢。 天下第一的道明寺啊，现在其实觉得哎，浮夸幼稚。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呢？大概是因为就是人家这是青春剧。 对 对，就是你当你发现说青春剧忽悠不了你的时候，这话说出来又扎心了，你已经不再青春了。难过 吗？好难过呀。 对啊， 其实说起来也难怪，比如说剧中当中两位主演，山菜的扮演者沈月是97年出生的，扮演道明寺的是98年出生的。这一段这个我们白家 FM 平台上又会有一大波的弹幕飘过。 他们主演的青春故事面向的其实是00后嘛啊，所以如果按年龄算的话，当时追这部剧的80后正好 扎心了， 正好是现在追剧的观众的父母辈吗？ 而新版《流星花园》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流派，叫做亲子偶像剧。 行，我服了，我保持沉默。 左顾右盼，像个小孩，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迷了几拍，呜呜，你走了过来，太好看。每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呜呜， 为你我不再等待，为你抛弃任何事情，只求你爱。 For you特别的女孩，就算吵架也离不开，就像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块。 For you放过任何笑容，沉寂在脑海。呜呜，被你霸占所有的爱，每个呼吸都是为了爱你而存在。呜呜 ，For you。 为什么要一直哦哦哦的？ 这首歌曲就是要哦哦和大家推荐一下。 For you， 对，来自新版 F 4的演唱版本 For you。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嗯、 就是感觉怪怪的。 就是和以前流星雨好像没法相提并论。 对，就是那首歌，好像感觉更能够代表 F 4的气质啊。 陪你去看流星雨。 好好好，淡定一下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可能我们也得抱一些宽容的心态去看待现在的这些新翻拍的剧啊，就别觉得好像哎呀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歌也不好，人也不行，因为除去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所谓青春剧忽悠不了你的时候青春已经不在的内容之外，更多的其实是你对于音乐的欣赏，或者说你对于一个剧自己的理解，可能都是原来的那个过有的印象吧。 对对， 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说《流星雨》这首歌，就在当年听，因为好的旋律加上它和整个四个人的气质，包括整个剧是契合的，洒下一片流星雨的感觉。 怎么说？我现在听起来还是姜还是老的辣。 对，就现在的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偶像们呢，可能我觉得更贴合现在的年轻人吧。 嗯， 那我也不想听你说什么流星雨什么的，你就简单点，For me，For you。就好了。 是，这首歌曲，总之你要是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 JFM 的平台，记得收录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嗯，好，我们继续听歌。哎，我还是更喜欢这一首。 好好的，来自朴树。就我们要好好的说话，好好的听歌。 对，稍后呢会有我们的特别策划，就是王牌新发现，叫做 对话九五后。 对，来看看今天你们有哪些有意思的内容，我洗耳恭听。好，我们先来听歌，好好的，来自朴树。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加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王牌新发现，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继续今天的新兴人类观察报告， 和95后聊聊。 如果说70后最看重铁饭碗，80后最看重稳定，那么95后就在就业的选择上则以兴趣为先。而且在小鲜肉的眼中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与其和庞大的就业大军争相挤独木桥，还有这样一群待机族，就是说他们毕业之后呢，会给自己几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选择游学、做义工、实习，或者成为自己未来想做的职业，做一份规划。那这样的做法就被称为慢就业。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于他们的未来。好啦，那今天我就作为你们俩的面试官来面试你们。首先请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浙江传媒学院15播音主持二班的韩卓。 大家好，我是浙江传媒学院16配音班的蕊琪。 好的，问到你们俩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为止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假期我回到家乡帮助我爸爸授课。我爸爸是从事口语矫正工作的，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小姐姐，她跟我同龄，但是有很严重的口语障碍，她发了和呢发不清，她发姥姥就会发成脑呢。后来我就通过一个假期的时间帮助这个小姐姐矫正了她七八个音，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那么对于你们而言，目前为止遇到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有挺挫折的一段时间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因为之前在家乡也觉得自己学自己专业的时候还属于比较优秀的嘛，到我们学校来，但是进了学校之后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从家乡出来的很优秀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自己内心有一点落差，我觉得算是一个有点挫折的阶段。 你们可以在压力之下工作吗？ 我可以接受有缓冲时间的压力空间，不然我会崩溃。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抛开你们自身啊，以下有几个职业可供选择，最想选择哪一个？一，网红，括号月收入100,000+，工作时间全天，我指这全天是24小时啊，有可能。第二职业就是电台 DJ， 像我们一样，收入是面议。第三个职业是全职太太，收入不定。第四个职业是自由职业，收入不定。你们来选择一下。 因为觉得可能对现在这个网红的行业还不是那么了解吧，但是觉得他在人前是很光鲜的，而且好像获得金钱还蛮容易的。 实习的时间差不多有十几天吧，对对，最近这十几天的实习有什么感受吗？ 不想走。 对，挺舍不得的其实。 因为我们来这儿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我们一开始非常的害怕，觉得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遇到一些陌生的人，遇到一些陌生的老师，接触自己陌生的岗位，会不会自己会不会做好，可不可以做好，能不能让人家不把我们当成一些小朋友看待。我们很想过来是帮助老师，而不是成为一个累赘。但是当我们时间过半的时候，在这个六日的时候，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下个星期三我们就走了，就非常的不舍，非常的难过。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只是一个简单测试，也可以说对你们是一份实习报告吧，因为明天你们要正式回到自己原有的位置上了。其实未来对于你们来说还有更多的面试，而这种面试不仅仅说存在于职场当中，也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各个角落。所以 我想和你们分享，就是如果你们有喜欢的东西，一定要去坚持。所以有首歌曲我一定要送给你们，是来自 Cold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因为这首歌曲当中的两句歌词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Just a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只是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吻到我爱的人就好了。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哎呦，这个最后一段好煽情。哎，柯老师，你刚才这个感觉好像一个老师一样啊， 现场指导了一番。哎呀，不敢不敢。 对，就是真的会觉得有那么可怕吗？看到我们有那么可怕吗？ 就是我 现在不觉得可怕了，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现在这实习生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其实我看到他们能看到当年的自己。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的历程，而现在这样的一个起点恰恰是闪闪发光的啊。有人为你们打 call, 也希望你们以后都棒棒的啊， 加油。 也别忘了听这个我们的实习生的故事的时候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法国队的当红的冉冉升起的新星啊，就像你们一样年轻的这个人姆巴佩，请问他在法国队的号码是七号吗？如果你知道答案，请把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Coldplay 歌听不完了，喜欢自己找来听。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100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东面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北向南，南二环开阳桥到玉亭桥由西向东，南四环马家楼桥到科峰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 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呢，让我们一起继续听好歌。同时这一段呢，我们还有我们的 PK 对决的时间，白给100块。 我们要期待一下啦。当然，在期待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嗯，比如说这首也是你曾经推荐过的。 对，你喜欢吃韭菜，却不喜欢吃蘑菇。好 吧， 对。 好吧。 嗯， 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来自鹿先森乐队。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饿了。突然想到，你喜欢吃米饭，但是你不喜欢吃面条啊？ 你喜欢吃 火锅，但你不喜欢吃烧烤。 好吧，我们和吃的先暂时告一段落。 嗯，待会儿联系，我们先来听陆先生的歌。 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城。是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在陆先生的这首歌下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评论。 嗯， 你希望我演绎哪一段？ 这段吧，这段看起来比较有意思。 好吧，是要用那个抓文那种感觉吗？ 对，预备开始。 原来你最喜欢的是柚子，然而我最喜欢的是芒果。没关系没关系，你是我最喜欢的姑娘。 哎呀，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说小哥小哥不要走，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要不要？ 其实我想来这一段你知道吗？ 哪一段？ 这段适合你，来你来。 哦， 对， 在山顶哪边，海顶哪边，有一只鹿先森，是这个吗？ 哎，这个很欢脱，有没有啊？这鹿先森的一首歌叫做《 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嗯，还挺好听的啊。嗯，因为这首歌里面呢，整个会有很轻松的这种 bossa 的感觉，有人会觉得哎，慵懒又惬意。 我在等你， 让我想到以前看过一个段子， 嗯， 啊，就是前面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第一次聊天啊，男生可能大概想追求这个女生， 嗯， 他们有一段对白。你喜欢什么吗？你喜欢什么吗？前面说的都 OK， 就说，嗯，你喜欢吃橘子吗？男生说不喜欢。哦 ，sorry， 没了。 我不喜欢橘子的人，就是拒绝一个人。女生拒绝一个人，有时候那个点会很奇怪。 对对对对，他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口味不太一样啊。 不对，就是因为他想拒绝你，不管你喜欢海还是喜欢山，他都会拒绝你。 总之就是不喜欢就对了。 接下来我们不会拒绝我们马上要参加PK 的两位朋友，你们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现金小红包。 对，今天我恢复到100块啦， 加油。首先我们先来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出场，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第一位有请的是 Hello， 有在线吗？ 来，我们有请一下自由的风信子。Hello， 哎，您好您好。 哎，你的名字叫自由的风信子是吧？ 对对对。 干嘛起这么长一名字啊？你我该怎么称呼你？而且还把自己的头像和三井寿，就是樱木花道的队友三井寿披在一起。 是是是，这回有点不符合咱们的主题啊，世界杯主题。 你喜欢打篮球？ 啊，对对对，是一个看世界杯期间就是成为了一个假球迷嘛。 啊，没关系。那你在篮球场上的位置是和三井寿一样，是一个三分投手吗？ 啊，对，是一个投手。 哎呀，厉害了！那你今天要在我们的这个足球点球大战当中，要担当这个守门位置还是点球员呢？ 嗯。想想， 最近没听，方式又变了是吧？是跟那个 啊，对， 跟 好了，那我先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我们现在是3.0的晋级版本，然后呢，大家只需要就是第一时间说出来左中右三个方向，任意一个方向要同时说啊。然后如果要是同一方向的话，这个球就被扑住了，反之就进球。 听懂了吗？没有， 我说左是吗？比如说我说左，然后球是到左边就是扑住了。 对，你看我们可以示范一遍啊。 一、二、三， 右， 进球了。 右右右右。啊，薇薇，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就是说一个方向就好了，3-2-1，说一个方向，明白了吗？代表你。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你扑的方向或者是你踢的方向都可以， 嗯， 好吗？ 那你今天是要担当守门员还 是 点球员呢？ 啊，点球员吧。 好，祝你打铁成功啊！我们接下来有请下面一位朋友，他是叫做过了一夏天。Hello，Hello， 哎，你好，哎 ，Hello， 老白， 你好， 哎， 机智的你早就看穿了一切，对吗？ 这个头像也是让我们萌翻了。 好的啊，这个规则你应该熟悉的，对不对？ 嗯，熟悉熟悉 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你被标过，你参加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白给100块，好像获得过小红包，就是第一个答对这个正确答案的那个，是或不是，对不对？ 对对 对。 好，今天 PK 能不能获胜就看接下来的了，准备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倒计时了，你来罚点，你来守门，他来罚， 好， 三、二、一， 中，我。 这个是说慢了是吧？我们两个人，我说三二一之后，马上就得说，不能停顿啊！来，再来一遍，三二一， 中， 有点延时，没关系啊。 对，还是一样的。嗯，但是说左的是谁？ 谁说的左？反正 我说了 反正球进了。 不管怎么说，球进了，恭喜自由的风信子。好， 谢谢。 好，我们先来第二轮，来，三二一， 中右。 这么容易就获胜吗？ 对，那 这两天怎么？哎，不过昨天那个是守住了这个门啊。 嗯，过了一夏天，你要加油啊。 对， 啊好， 这怎么办呢？这已经2-0了，还加什么油？ 对，要不再给他们加时赛一场？ 好，再来一次是吧？好，嗯，来三二一， 左右， 还是进了 3-0。我就看看过了一夏天，他能不能赢一次啊？来三二一， 左。 呀，今天踢出了一个大比分， 终于守住了 1-3的比分， 1-4，1-3， 1-3， 好吧，怎么样？这个游戏会不会觉得有点运气的成分？ 确实是运气还是挺重要的。 那你们认为在点球的比赛当中，运气更重要还是技巧更重要呢？ 都有吧，门那么大。 那这样我问一下，风信子，你觉得法国和比利时谁会赢？ 我这回就看好比利时吧。 看好比利时？你也爱吃巧克力吗？ 是不是爱喝啤酒呢？ 啊， 因为最近几届比利时都比较强。 嗯， 然后最近姆巴佩一个不太严重的 一个那个摔、哦、引起了不少冲突，不知道他心态最近有没有变化。 哎，分析的还挺专业啊、哦、他已经分析到球员的心态了。 是 哦，就是接下来再说就要说到饮食结构了啊。这个那、 哎、呀呀 过了一夏天你觉得呢？ 我认为应该法国会赢。 哎，你说一下你那个这个观点吧，你们现在正方反方，你就说简短的说你为什么觉得法国会赢呢？ 因为法国整体阵容上这一届比较年轻，而且经验上边感觉各个球员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嗯，哎，也有道理啊。艾瑞都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点球吗？ 嗯，我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那好吧，希望就是你们都能够支持的球队能获得胜利啊。反正到底是法国赢还是比利时赢呢？两边都不是省油的灯，还是那句话。 总之，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姆巴佩的他的背后的数字是几呢？公布一下答案好吗？ 十号， 答对 了哈、啊，不是七号，也不是九号。恭喜你们二位啊、虽然获得胜利的只有一个人，100块的红包，对，风信子，但是夏天也会再获得一个9.9块的小红包，好吗？ 祝你们都有 Have a nice day。 嗯，啊，好，谢谢， 拜拜。 好，也希望你们 拜拜。 抓住， 还能多聊两句吗？ 不行。哎，这样我电话我们电话先挂掉，你们俩自个儿聊吧，好吧。 跟主持人聊啊， 下次有机会我们会有现场的活动，谢谢二位，祝你们看球愉快。 好好， 拜 拜 拜 拜， 谢谢，好，谢谢，拜拜。 头一次有人在节目这个电台里面就连线里面说还能再聊两句吗？ 感觉我们是在收费的一档节目。 对，如果那样的话可能说可以早点连线结束吗？哎，可以让我们导播老师跟他聊一会儿。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俩应该现在在现场聊得还挺开心的。 好吧，祝他们开心。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叫做 Have a nice day。 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要到音乐题的时间了啊！ 虽然说我们这个不能像刚才台词当中说我们养你，但9.9的小红包足够请你吃零食。 吃个什么？为什么会想到驴肉火烧？都还行是吧？哎，给某某什么套餐什么的，就是什么料理啊，沙县料理。这个大方啊，应该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他说，我们刚才说那个比赛，他觉得概率有问题。 嗯，怎么说的？ 你是教数学的吗？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是老师。 哦， 他说我算了，他真的算了。游戏的概率有问题，守门员就是射门胜率是守门员的两倍，共有9种射门组合，其中守门员3胜6负。 我怎么听到这一段之后就想叫老师好，同学们上课， 就是都是好多高数的梦魇然后涌上心头是吧啊？那大方这样，你帮我们设计一种更好的游戏方式好不好？ 要严谨那种。 对，然后他说啊，好，我们先设计了一套方案啊，其中呢要运到这个函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 然后我们俩就是上节目的期间，不仅要和大家做游戏，还要来算算数。 我们来一个就是简单的，而且不可以用这样的数据来说合不合理的，就是看你对这首歌是不是够熟悉。 好，首先你要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其次呢你要准备好手速哦， 对，准备好手机，然后呢打开对话框，对话到白杰 FM， 然后来看看今天最快发来答案的朋友是谁。 3、2、1， 歌名是什么？艾克，你笑什么？ 就是耶耶，我都哼出来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不知不觉，就是那个歌词都好像已经在嘴边了，是吧？我，好吧。 总之，你要把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发送给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电影节。 嗯， 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哦。 对，看看今天最快发来的朋友是谁。另外，我们会单选一位朋友送出小红包。 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yeah, 原本那天只是 ordinary 的一天。你从监狱站出口出来的那瞬间，在我面前，惊觉你留下的完美又满。你的行为能从刻下我的记忆，你就是纹身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当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Stop, it's gonna be you and me， 只能想到你。烙印在我心底， 相信这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对我热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坐在一起。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man, how am I ever gonna forget this? No way.Baby, I'm crazy， 当我无法听到你声音，你在电话里说为你好的那瞬间，在我耳边，你一字一句都好听。Oh my， 你的声音已经麻痹所有神经，我们在面前都在体验新的生命力，浪漫的气息是我再次闻到的空气，风筝随烟，却让着你不会离去。Come on， 只想让我眼泪先回去亲你。 相信这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是世界，就在你。 是来自于大嘴巴。 我就是喜欢你。 嗯。来公布正确答案吧。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David 陶喆。 嗯，原唱是 David 陶喆的。 对，但是我们今天听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对，一个广东话的版本，不太一样，不过还是有很多很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就是最快的速度发来答案。 嗯，恭喜你们。还有，哎，这位朋友，我们公布一下他的名字吧，叫做。 是最快发来答案的吗 ？Amber 姚最快。 哇，你是得有多爱这首歌、嗯？恭喜你哦！后面我们还会单选一位朋友，我送出两个小红包。 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啊！在此时此刻，我们会继续送上一首好歌给大家。嗯、 对，我们马上听到这个声音呢，是来自陈珊妮和张悬，一个拥有斜杠人生的陈珊妮，还有、嗯、想象一下，可以坐在酒馆里面，听着他左摇右晃，轻轻诉说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曲叫做《Dear You and the Boy》。 嗯，我总觉得会创作的人是幸福的啊，尤其是些写歌的人。不管是陈珊妮也好还是张悬也好，其实都有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人生的感悟变成音符的能力啊！从这点上我是非常敬佩他们的。来 听歌，送给你们。 像是那部我从没看过开头的电影，此刻的你我虽然你就看懂，但我也好奇你最初

这首歌充满了爵士舞曲风。 MV 中比比好像是森林马戏团，又唱又跳，一袭粉裙外加一件黑色皮质外套，可爱俏皮又多了一丝酷酷的气质。 MV 中剪入了电影正片的精彩片段，与比比的歌声交相辉映，好像所有小动物都在随着音乐表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音乐素描。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又是一首歌的时间，在这首歌的背后那么多的故事可以讲。今天我们又化身偷故事的人，在此时傍晚的余晖当中，我们来听首歌，讲一些故事。 总之，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也是比较熟悉，是来自罗志祥《爱转角》，但是一想到罗志祥的这个人，我就没法走心 啊。叫什么？朱 碧 石 什么？对， 先不要想他那个样子，我们先来想想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场景啊。来， 第一位女生发来信息，她说很多年前拿着小灵通手机和他发短信，但是手机只能存200条，每次短信攒积到2000条的时候，我都要把信息重新挑选一下，舍不得删，其中有几条还会经常拿出来反复回味傻笑。那个时候最希望有一个可以存1000条短信的手机，如今我有了一个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可是没有人再给我发200条值得回味的信息了。 第二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喜欢一个女孩10年，第一次和你告白，你说我不了解你，我输给了不熟悉。上大学我们在不同的城市读书，给你写了4年信，至今我还留着。再一次告白，输给了距离。终于大学毕业了，也终于和你在一个城市了，我试着慢慢的融入你的生活，周末一起出去吃喝玩乐，你下班晚了没吃饭，我就坐1个小时的车，只是为了请你吃一顿宵夜。第三次告白，我却输给了太熟悉了，于是我只能慢慢的离去了。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罗志祥的《爱转角》。突然之间看到第一个信息的时候，也会勾起我很多高中时候的记忆。那时候还用诺基亚520手机的时候，真的会积攒那个对你熟悉的人的短信。 关键是看到了好久没有见的三个字小灵通。好了，我们听歌《爱转角》。 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的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 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 有人问我们说，为什么有种晚间情感节目的感觉呢？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特别设计的走心六点半音乐素描的时间。 对，我想说的是人会累，对不对？前面我们刚这个很热闹闹的这个白给一百块啊，那个单元，所以这段我们也是说大家稍微这个安静一下，听首歌嘛。 总之前半段的疯癫，现在我们成熟了，长大了。 疯癫。这个。不太适合我，我像我这种稳重的人吧？ 真的吗？白三岁， 我不会吧？参加我们现场活动的朋友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我的这个沉稳的气质。 对，只会减一岁而已。 对对对，尤其是站在郭鹏老师旁边的时候， 郭鹏老师显得更稳重点吧？ 对对对，稳重，我们同时都很稳重。 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我，就是我的美。爱钻戒。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是我们一起来听好歌的时间，就是我们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特别认真的给你们推荐好歌的时候，就是此时此刻了。 对，贼走心。然后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的推荐。 你这么说贼走心，我就感觉你现在马上要给我们上烧烤了，你知道吗？贼走心，给你推荐一个人生一串啊。对啊，你要推荐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一大段都在回忆，比如说回忆流星花园啊，回忆什么我们上高中时代用过的手机，还有小灵通啊、BB 机啊之类的。所以今天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彭佳慧《甘愿》。因为这首歌曲曾经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他的手机彩铃。当年听的时候还是听不太懂那个闽南语版本，但是现在听起来确实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之感。 对， 所以特别拿出来和大家回味一下彭佳慧。 爱你好像我明天回家，网友来又去心惊呀，睡了一下，清醒一下，你眼看窗外到了哪儿？你的爱就像星辰，偶尔很亮，偶尔很暗。我不盼绚丽的灿烂，只求微光能。 是彭佳慧的《甘愿》，里面其实也用到这个闽南语来唱一部分的歌词。然后闽南语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方言，因为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刚好有说闽南语的这个同宿舍的同学，就会学一些，就是完全你是发现是两个语系，就根本是一句听不懂那种， 对，感觉像在听外语，是不是？ 对，就有很多词，可能我们听一些歌，也会陆续学到一些闽南语，比如说，对。爱比亚加我呀， 对，还有 Jolin 另外一首这个木仔谱也敢去， 这都是歌里学来的。 对， 谁该得一等，世界第一等 哦、 说的不标准。后来你知道，就是当时流行这个痞子蔡的时候，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时候， 轻舞飞扬。 对，当时里面还真的是教了一句闽南语来着，我还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学过，今天教给你们 好不好？早睡早起用闽南语怎么说？ 怎么说？ 教你们啊，卡扎困，卡扎起。早点睡早点起， 卡咋困 卡咋困卡咋起 卡咋起，总感觉有点狠啊， 好像不太容易学啊。 这个如果说卡咋起的话，很难入睡的感觉。 好了，继续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还是让你来推荐下一首。来， 对，分享了一首彭佳慧的《甘愿》，节奏是比较舒缓的，那就来调动一下我们的气氛吧。这首歌曲是来自 The Free Look Up To You。 介绍这首歌应该用它第一句歌词来介绍，就是不要多说话了，抓紧时间开口唱吧，我都已经等不及待了。因为这首歌曲它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守护你，总是很甜蜜、啊、 还说都说不要说话还说 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 私房歌。 我常常把他的歌，或者说像李健的歌，还有像李宗盛的歌放在一块儿去比较，当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年龄段啊， 是， 有可能历经的人生的这些世事也不太相同，但是在他们的歌当中，总会去听出来一种淡然的风格，然后是这样的一些感悟来，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听杨宗纬唱歌，总是会让你觉得啊、哦，好像你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过往的这一切已经变成了云淡风轻，而此时此刻，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同样是讲述的风格，这一路走来，看看你能听出多少的酸甜苦辣。就在娱乐最王牌， 从来不是他们刻画的那种样子，不是谁的王子，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心偶尔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不放弃，曲折坎坷崎岖，总有一天都抚平。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越爱的越束手无策，越痛的人铭心深刻，谁来会把谁辜负，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美丽的祝福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谁会懂谁的全部。这一路走来，总最怀念最初的坦白。 我就记得后面有一个大合唱的部分，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你们听过更早以前的一首歌吗？哦，说出来又暴露年龄啊。但是其实它也流行，或者说应该传唱了很久了，就跟这首歌有一些相似， 叫《 掌声响起》。 哦，有味。 会有同样的感觉。其实像这样子的音乐呢，都特别适合来感恩啊，包括某个歌手对于一直支持他的歌迷，喜欢他的这些听者啊，一路走来的一些感激之情。 对，总觉得杨宗纬身体里住着一个老人家，就是在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诉说着历经这些年的沧桑。 对，你形容得很贴切。就像我们什么时候都觉得大张伟其实80岁的时候我也说大张伟 真甜 然后永远住了一个孩子，对不对？ 是， 经典永远是经典。主播私房歌今天的结尾就用这首歌曲了吧。